雪的夜，热闹的街，一个人孤独被热闹吹灭，温暖感觉有没有一些在这即要到来的平安夜。 就算昨天太多纠结，你幸福距离还差了一些，堆雪许愿就算不实现，也至少对未来许下诺言。在我身边，双手取暖，有你陪我过这圣诞节。这圣诞节，在我身边，双手取暖，有你陪我过这圣诞节。